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 2001年，新一届中国女排在一系列比赛中的亮相尽管是毁誉参半，众说纷纭，但总体情况良好，队伍表现出一股朝气和锐气，这正是我期待的。队伍表现出的技术波动和比赛失常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对于队员的技术发挥和阵容配合上出现的问题，我认为早出现比晚出现要好。2001年6月，在上海的四国邀请赛上，中国队战胜日本队，打败古巴。有人就说，全队的体能和配合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成熟，说看到了中国女排重新崛起的希望等等，纷纷看好。我觉得评价为时过早，毕竟是刚刚组合的队伍。2001年的瑞士公开赛上，中国队负于日本队。同年在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比赛中，中国队第二次栽在日本队手下，这一次引起的议论就多了，批评尤为尖锐。有人责问中国女排怎么了，是老虎的威风只能在自己家门口显威吗？为什么到了境外参赛就像绵羊一样软弱呢？有人怀疑说，中国女排这样反反复复的表现，不仅使人们对他们提出的目标产生疑问，而且对能否夺得2001年亚锦赛冠军都表示担心。陈忠和到底行不行？新队员到底行不行？有人善意地指出，中国女排新军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表现，使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陈忠和对技战术组合的合理性、队员技术发挥的稳定性都得重新反思。还有人警告说，中国女排应该清醒知道自己在亚洲也没有把握，陈忠和定位就是想扮演打虎英雄，一心以俄罗斯、巴西、美国、古巴等队为对手，不要连日本队、韩国队都玩不了，打狗英雄也当不成。更多的评论是说，用人不当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笑着安慰自己，比赛中队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波高就是闪点，波底就是阴影，教练员的任务就是稳定发展波高，竭力避免波底。2001年，我一直在波峰浪谷中奋斗，全队将士和我共同度过了这一段痛苦的岁月。值得一提的是，领队李全强和我的教练搭档前中国女排主力副攻手赖亚文， 李全强领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领队，他的政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都极强，队里很多事多亏了他的打理和把握。女子队伍中女教练是绝对不能没有的，她是沟通我与队员之间的一条纽带，一个稳压器。赖亚文1989年从辽宁队入选国家队，整整打了10年球，才于1999年退役。在同届国手纷纷出国深造的情况下，他却毅然留了下来。赖亚文曾经在郎平执教时任中国女排助理教练。赖亚文的人品和他的球风一样，再朴实不过了。在球场上，他属于技术很实用但不太中看的类型。作为配角，他话语不多，却能讲到点子上，平时总是任劳任怨为我分忧。他的心和我是相通的，是一个为了中国的排球事业，什么个人的事都可以放弃的人。在国家队，赖亚文能起到许多人起不到的作用。女队员的心事不能对我说的，只能对她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我最得力的队伍大管家，也是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赖亚文当运动员时没拿过世界冠军，他和我一样，一直到2003年世界杯才当上了冠军教练。早就领了结婚证的赖亚文，只因女排赛事多，没有时间完婚。直到2003年12月底，女排夺得世界冠军以后，已经33岁的赖亚文才和空军干部刘国军在北京举行了婚礼。我专程从福建赶到北京道贺，我是非到不可的。我很高兴，一个将青春全都献给了中国排坛的大小姐终于出嫁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庭港湾。赖亚文的婚礼非常低调，她把许多程序都舍弃了，婚礼有点像亲戚朋友的聚会，气氛非常轻松。由于当时正值全国女排联赛期间，女排队员们全在第一线参战。赖亚文是实在人办实在事，他没有通知女排的任何人。不过，中国女排队长冯坤和主攻手张月红知道以后，他们刚打完与山东队的客场比赛，次日上午便坐飞机回北京，从机场直接赶到饭店，为这位中国女排的大姐大敬上了一杯酒。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 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陈中和选中赖亚文当副帅，当然是有心算的。陈中和本人就是助理界的第一号人物，他知道用什么人来配合。2001年春节，陈中和电话邀请赖亚文，诚心表示希望赖亚文能够出来帮忙。赋闲在家的赖亚文没有二话，他马上答应了。春节一过，中国女排教练组名单尚未正式公布，赖亚文就匆匆出门，帮助陈中和到各地观看女排联赛，选拔队员。有人说，赖亚文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在国家队一待就是整整10年，这10年间正是中国女排的滑坡时期。以赖亚文的身材和技术条件，是世界级队员，但是她嫁给中国女排以后，从未尝过冠军的滋味。2003年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时，赖亚文一个人悄悄地回到赛场边的休息室。外面闹翻了天，中国姑娘们互相拥抱庆贺胜利。赖亚文自言自语：17年前， 是我进中国队的时候啊，可是我一个冠军都没有拿过。南进的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流出。赖亚文回忆起十年间的每一次国际大赛，他几乎都是因为输球而哭，排坛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当领队李全强好不容易找到赖亚文去拍合影时，他还在苦泪喜泪横流着。赖亚文心里笑了，他想，我应该高兴，在我33岁当教练时得到这块迟到的金牌，我依然是幸福的。赖亚文是个很实在的人，一个不愿意曝光的人，当年当队员这样，如今依然这样。回国以后，对于媒体的采访他都借故推辞。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东方之子等名牌栏目邀请女排录制节目，赖亚文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认为应该采访主教练和队员，我习惯了幕后的安静。赖亚文从中国女排退役以后，面临人生一个重要抉择，凭他的技术和人品出国打球或读书深造都是很好的选择，但是赖亚文难以割舍的是中国女排，离开女排好像做什么事都不踏实。胡进接替郎平任教练以后，赖亚文应邀当助理教练，可是他尝到的也全是失败的苦涩。赖亚文的优点与陈忠和有一点相似，那就是充分了解主教练的意图。新一届国家队刚成立时，很多新队员对赖亚文都不太熟悉。每堂训练课，看到赖亚文总是紧绷着脸，姑娘们在背后不免嘀咕，这个老赖老是板着脸。其实日久见人心，姑娘们慢慢才知道赖亚文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赖亚文深知，作为副手必须坚决执行主教练的意图，随时做好队员们的思想工作。每当遇到队员受罚、挨批、情绪低落时，赖亚文就会想方设法开导他们，谈谈心，哪怕陪着坐坐也好，有时还随手带上一件小礼物逗逗他们，以示慰问。很快队员们都了解了赖亚文宽厚的心地，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讲，真心诚意地称他为亚文姐。有一回，队员赵蕊蕊因为伤病出狱，状态不好，陈忠和急火攻心，指责道，你的技术到年底还是这样的话，你就给我回家。泪光闪烁的赵蕊蕊一时想法很多。陈忠和说过，队员有想法、有思想问题从不过夜，会马上找他们谈心交流的。赖亚文马上配合主帅找赵蕊蕊谈心，说明陈教练严格要求的本意就是想把他练成世界级的副攻手。赖亚文做工作的办法很随意，他还给赵蕊蕊带了一个玩具熊。赵蕊蕊一时开心了，他说，亚文姐，谢谢你，我想通了。又有一次，二传手冯坤受不了魔鬼式艰苦训练，在训练场里，他当场对着陈忠和教练嚎啕大哭，谁劝也不行，就是止不住泪水。全队的训练气氛一时很僵，赖亚文连忙走过来，他轻轻地拉着冯坤的手说，熊猫，我们去吃你最爱吃的全聚德烤鸭，姐姐请客。一句话缓和了情绪，逗得大家都偷偷乐了，冯坤也破涕为笑。刘亚楠过后说，亚文姐太不容易了，她真是我们的知心大姐。赖亚文则对此说，我高兴队员们都叫我大姐，我这一下子多了10几个妹妹，助理教练注定是无名英雄。 赖亚文常说，陈忠和教练就是我的榜样，他干了多久了，我才开始啊。赖亚文除了协助主帅训练以外，日常琐事都要管，早上要催促队员们出操，吃饭要提醒队员，平时通知事项、比赛填写技术统计、婆婆妈妈的事儿都是他的任务。2002年德国世锦赛时，由于报名编制的限制，赖亚文没有正式床位。开始他睡门厅，因为宾馆管理不允许，他只好在队医的按摩床上睡了整个赛程。对此人人过意不去，但赖亚文从无抱怨。他说，比赛是运动员为主，我没事儿。2001年，赖亚文成了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一名学生，因为常年随队训练比赛，只能见缝插针的学。即使参加世界比赛，赖亚文也随身带着大学英语教材，通过网络与老师联系。有了好助手，陈忠和一心扑在训练中。陈忠和的组队思想运用了木桶理论，即每一片桶片都是组合需要。这只桶首先要有亲和力和凝聚力，其次要克服短处，因为最短的桶沿儿就是木桶盛水的水平面。根据这一理论，全队的团结是第一位，上场队员的高度漏洞和技术漏洞即等于全队的水平缺口，一定要补平。陈忠和回忆说，2001年的起步是艰苦万分的，我陷入一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中，我的思路很明确，想要打造一支胜利之师，就要准备走艰难之路。艰苦训练提高实力是基础，顽强拼搏精神的回归却是前提，这些都要一一落实在每个队员身上，落实在每一天训练之中。赛场上队伍的实力是可以量化的，也是看得见的，而精神价值却是无法估量的。赛场上除了实力的较量，就是精神的对抗，以弱胜强的奇迹离不开实力的保证，更离不开精神力量和良好心态。2001年6月，结束四国女排邀请赛的全程，中国女排第一次展示新阵容，检验集训的效果。应当说，这届女排的亮相令人欣慰，达到了预期的计划。打败日本，打败古巴，检验了前期集训的效果，锻炼新阵容，观察队员在场上的表现，包括实战能力、拼搏作风和身体素质，陈忠和的心里是满意的。虽然有些球迷说本土作战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是人们毕竟看到了中国女排重新回升的希望。自从2001年初陈忠和上任以来，关于陈忠和的温和性格以及他在队员的选拔和使用上的做法都受到质疑，但是在四国赛后，外界的评论有了转机，他们说中国女排的处女作完成良好，在江苏太仓和上海松江两站比赛中连续7场比赛6胜1负，并赢得2站本土比赛的冠军，在与世界冠军古巴队2次交锋中都打出了底气，打出了较高水平。在与古巴队比赛中，陈忠和的几次关键换人和暂停指挥都恰到好处，显示出较高的指挥能力，已度过了信任的第一关。陈忠和说，当然我是不太在乎外界评论的，不过这对全队是重要的，姑娘们需要鼓励，需要信心。当时的球迷们也认为，新一届中国女排身体条件好，身高优势在四国赛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与日本队比赛中，中国队拦网和强攻占据绝对优势，赢得叫人放心。即使是弹跳出众的古巴队，也在拦网上吃了不少苦头。他们觉得新人杨浩、周苏红、宋依娜和刘亚楠等尤为抢眼。当然，由于中国女排首次亮相表现不错，球迷期望值也随之不断升高。陈忠和说，这是我最为担心的，因为中国队在世界排坛的处境并不乐观，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出战说明不了什么，仅仅是开始。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对于2001年，让陈忠和比较满意的就是各项赛事队员们的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虽然他们的心理素质还不太稳定，技术发挥也时好时坏，但总体来说还是看到了队员们的进步。那一时期中国女排究竟经历了哪些，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北京体育广播双号之声明天下午2点到4点将现场直播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节目《我在服贸会等你》。原计划在这一时段播出的体坛传记文学《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临时取消播出，欢迎您在晚间21点05分的重播时段继续收听。 在我的脚尖，想要天地共舞，一曲浪漫，热情笑脸迎着呼唤支援，重逢长城内外，大好河山，燃烧的雪花点亮我的眼前，穿越时空功夫，精英之恋，化形身影划过一山之巅，在那自豪绽放雨风光无限，激情相约，纯洁的冰雪将心每个冬吻去飞跃，银色的世界心没有边界，迎着风拥抱最美的感觉，激情相约，纯洁的冰雪，任爱随手覆盖每一切，冬奥的世界梦没有边界，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脚尖，想要天地共舞，一曲浪漫，热情笑脸迎着呼唤支援，重逢长城内外，大好河山，燃烧的雪花点亮我的眼前，穿越时空功夫，精英之巅，化形身影划过一山之巅，让那自豪绽放雨风光无限，激情相约，纯洁的冰雪将心每个冬吻去飞跃，银色的世界心没有边界，迎着风拥抱最美的感觉，激情相约，纯洁的冰雪，任爱随雪覆盖每一切，冬奥的世界梦没有边界，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